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经典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18号发布了2018年1至9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今年1至9月，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1%，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同比下降9.8%。记者日前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行政村 4G 网络覆盖率目前已达到95%。国新办通报中央企业第三季度运行情况，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491亿元，同比增长21.5%。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京会场举行重大项目发布及签约活动，市科委发布了100个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重大创新成果。日前启动的北京市民科学戒烟项目为报名者提供免费戒烟服务，其中包括免费的戒烟门诊服务和戒烟热线服务。北京市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登记和通行管理办法18号发布，10月1号前购买且未在工商部门编制的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设置了3年过渡期，到2021年10月31号之后，这些超标电动车将不再允许上路。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今天的眼泪还在。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年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近日，国家卫健委联合有关部门下发通知，到203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的病种将达到30个。28部门联合发文，将对实施或参与涉医违法犯罪活动，被公安机关将处以行政拘留以上处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珍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等6大举措，有效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13-5时期的五环内计划治理完善3200公里连续成网的自行车道路系统，预计2018年内累计完成1914公里，占规划总任务的60%。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2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2017年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13万台套，预计2020年国内智能制造市场规模将超过2200亿元。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都市夜归人，这个周末计划好去哪儿玩了吗？那如果有关注到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这个周日将由我带领九六九的粉丝去乐多港奇幻乐园玩一趟。那想要参加活动的听友呢，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具体的参与方法在公众号当中。那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点轻松的话题。如果你能和动漫中的某个人物结婚，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直到死去，你会选择谁呢？那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就已失踪，此

今晚互动话题是，如果你能和动漫中的某个人物结婚，你会选择谁？听友杰德留言，小的时候很羡慕动画中的那些英雄，孙悟空啊，变形金刚啊，葫芦兄弟什么的，就会觉得也想拥有超能力。那个时候还真没有想过和谁结婚共度一生，想的是也要练就一身的本领，拯救世界。虽然看看现在的样子很普通吧，其实也倒是挺满意的。那就这样一个话题，也欢迎你继续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他的喘息终于远去了，守候了曲折，不再闹了，有那么多的忧伤围绕着疲惫的双眼，还凝望着，当人们失落寂寞簇拥着这样的片刻，只想唱歌，还像风中的风筝，有翱翔的旅程，还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残忍或不残忍，也不许谁难以割舍，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五飞扬。 本来应当是金色的九月，中国的新车销量未能结束前两个月的下滑态势，出现了12%的跌幅。但是反观豪华车市场，多数车企的销量丝毫未有降温的态势，消费降级更是无迹可寻。奥迪、奔驰、宝马三大一线品牌的销量冠军之争依然焦灼，虽然2018年已过去了3/4，但是目前还很难判断谁会是冠军得主。今年前9个月，奬驰在华销量突破了50万辆，暂居榜首，奥迪仅以17000辆的差距落后于奔驰。但是仅9月单月销量而言，奥迪超出了奔驰11000辆。奔驰9月在华共售出54632辆新车，新季度在华累计销量也同样创了历史新高。今年的第四季度将迎来两款重磅车型，换代的 A 级国产和改款的 C 级，前者填补了入门市场的车型空白，而后者首次引入了48伏的混动系统，并对大灯和车内多媒体等进行了升级。两款新车将助力奔驰品牌争夺销量冠军。奥迪全球官网的公布的销量数据显示，九月份奥迪在华销量包括香港创新高，达到了65767辆，占其全球销量的43.7%，并且是唯一九月单月销量超过60000辆的豪华品牌。奥迪 A4 仍是销量主力，同比增长41.7%，到了17199辆。其中旗下的 SUV 今年累计销量占其在华销量的1/3左右。9月底长轴距版的奥迪 Q2L 上市，主打时尚个性，主要面向追求性价比和实用性的年轻客户，或将成为第四季度新的销量增长点。宝马今年前三季度在华累计销量达到了45.9万辆，目前位列奔驰奥迪之后，但是其九月单月销量超过了奔驰，较奥迪少了6000余辆。宝马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税变化造成了消费者的不确定性的增加。从销量表现来看，首度国产的宝马 X3 上市并没有带来预期销量，而 X2、X4 车型作为进口车型，销量贡献度较低。作为主销车型的换代三系要在明年下半年才正式国产上市，相比奥迪和奔驰，宝马在短期内缺乏新车型的刺激销量。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情愿

是从此变成一个人，有好多事我还需要完成。现在我终于跟着直觉走，有过了爱就不怕冷，也忘了离家第几个黄昏。小说般的镜头像乾坤，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我要的自由在哪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一眨眼路很陌生，向前走吧，别怕一个人，风太狠人像风筝，需要蓝天还有命运之神。把往事搞丢的人能找到新的完整，谢谢你光临我的梦，帮我的心狂奔，张开眼天地很宽，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对不起梦很小声，听仔细了未来没有翻身，给回忆名字的人有几个世界在等，就算剩下了一个我，我也快乐地问明天好吗。镜头向前滚，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我要的自由在哪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一眨眼路很陌生，向前走吧，别怕一个人，风太狠人像风筝，需要蓝天还有命运之神。把往事搞丢的人能找到新的完整，谢谢你光临我的梦，放我的心狂奔，张开眼天地很宽，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对不起梦很小声，听仔细了未来没有分身，给回忆名字的人有几个世界在等，就算剩下了我一个，我也快乐的问明天好吗？就这样吧，我一个人往前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四号线，摘下耳机，响起他的声音。 经典九六九， 是 FM 九六九。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三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云端，响起他的声音。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捏着半张船票，响起他的声音。 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宇。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经典九六九，总被响起的声音。

些什么，想哭的时候不会说声难过，也不会在乎别人会怎么说，等待已久的我只有自己知道，会向谁说，还是想做回自我。多少风雨才让我懂得这个世界，多少沉默才让我感到只有你最真，才会珍惜 969精英有话说。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总经理赵殿龙： 中国人到了非洲以后，我们面对的远远不只是非洲，我们面对的是国际，